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72集，母亲。周贵话一出口，便觉得自己唐突了。沈泽川的生母叫白茶，但她并非启东策郡的白家女，她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她还在馆中时，有人夸赞她洁白如玉，质料似瓷，浓妆淡抹，馆中第一。彼时端州还是中国的烟花圣地，天下美人纠集于此，文人争相筹办酒宴花瓶，弄出个馆中榜，每一季便会参酌评语，调整榜上美人的先后排名。白茶是永一年间的点花状元，五年没有下过魁首花座，他每次隔着屏风聆听花瓶时，端州都会万人空巷。他给建兴王审位戏舞时，馆街上人山人海，无数人攀爬房脊，或是踩着肩头，只是为了隔着那千万重的垂纱窥探他隐隐绰绰的身姿。他的美在争相咏唱的花颂里越发传奇，就连身处九重之内的光成帝都有所耳闻，曾经屡次问当时还任内阁次府的海良仪询价何时定，想要借着询价之由亲自去一睹芳容。周贵在朱氏的满月酒上见过白茶，但也只是隔着屏风在空隙间窥见了那传闻中的美人。雷长明的妹妹最初就是在馆中挂牌，在被端州指挥使纳为妾室以前是馆中的老资历，调教新厨时算是妈妈。白茶前去贺酒正是替馆中女儿们去的，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，周贵原本都记得模糊了，但那适才看着沈泽川，发觉沈泽川的侧颜与白茶也六分相似，让他一时激动竟说出了口。沈泽川神色不变， 那倒是巧了。 他没有新奇，也没有激动，他对生母的记忆是空白，即便听过有关他的百种传闻，脑海里却没有留下任何值得挂念的痕迹。他生命中母亲的角色属于师娘花娉婷，就如同父亲的角色只属于师父纪纲，所以他会费尽心思要伤害过花娉婷的纪雷死无全尸。赐予他生命的两个人都与他没有交集，白茶早亡，没有给沈泽川留下只言片语，沈卫厌恶沈泽川，府中是建兴王妃执掌，在七岁以前沈泽川与沈卫仅仅见过七次面，都是在过年的家宴上，他和沈卫甚至没有讲过一句父子该讲的话，但是沈卫对他的厌恶非常明显，他们不像是父子，更像是生来就相互憎恶的死敌。沈泽川在建兴王府里的生活就是内院的一角房檐，他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院子，他每日的闲暇就是坐在廊下数那一角蓝天上飘过的白云。他七岁时已经认识了很多字，那都是他每月钻出院子的狗洞，趴在沈周记这些兄长的学堂窗下偷到的。当时府中几位已经籍官的兄长争得很激烈，各房小娘也在斗法，整个内院乌烟瘴气，就连沈卫自己都不肯回来住。他在府外养了个外室，一年数月都住在那里，对府中的纷争熟视无睹。后来嫡系的沈周记胜出，把籍官的庶兄弟打发出去，让他们在各州做有脸面的闲职。建兴王妃忧心底下还没有长成的庶子来日再招惹祸患，便要把他们送出府，明面上是搁到茶州祖宅里请先生教导，实际上是要杜绝庶子再争权的可能。沈泽川是唯一一个由沈卫亲自提笔划去端州旧宅的儿子，沈卫甚至不肯让他上学堂，也不肯给他请先生，他在府内有个聋哑眼花的婆子照顾，出了府就由他娘留在旧宅的侍女照顾。那女子贪图钱财，每月要从建兴王府里拨来的银子里刮油水，削减了沈德川的饭食，从一日三餐逐渐变成了一日两餐，最后变成了一日一餐，还都是残羹冷炙。沈德川想到这里就觉得腹中饥饿，他松开握着养山雪的手， 丁桃，扶着陈峰先生先去更换衣物，今日我与策安做动，请两位用饭，我们席上详谈。 周贵口拙舌笨，孔领怕他再说起别的惹得沈泽川不快，连忙握了周贵的手臂，让周贵扶着自己入城去。 周贵在孔岭换完衣裳后还在原地打转，急道， 哎呀，你说我怎么就提起了这件事呢？ 哎，你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这么一讲不就像是怀疑他与贼子有牵连吗？幸亏他俩不是生性多疑的人，否则啊，这还真是个坎儿。 我是一时情急，待会儿在席上得给同志好生赔罪，人家来解我磁州之围，我不能这样糟践人家。 周贵叹道。孔岭坐着身想了少顷， 在席上就不要刻意去提了，沈泽川若是心胸狭隘的人就不会来了，你如果把此事看得太重，非要去跟人道歉，反倒像是你我更加在意这件事情。再者，他未必就真的在意这件事情，相比他母亲，沈卫才是真让人生恨。 他们不便让沈泽川和萧赤也久等，稍作休息便起身去赴宴了。说是宴席，实际上只是简单的午膳，大伙儿昨夜都在疾行，今日又与土匪在城下短兵相接，沈泽川顾念孔岭的年纪，没有多留他们在此应酬，用过饭便让孔岭早早去歇下了。萧赤也要安排进军巡防，还要差人去旧营地与谭台虎通气，等他忙完天已经将近黄昏了。他找了一圈，发现沈泽川在城墙上，萧赤也登上城墙。 过了今夜还有的忙，我以为你还在院里小憩。 沈泽川回首望着萧赤也， 睡了半个时辰，心里还有事，再睡也睡不着。 萧赤也偏头拍了拍肩头的蟒，让他自己去玩。他身上还带着灰尘，也没有来得及换衣裳，就站在沈泽川身旁。 在这里能看见什么？ 沈泽川看那山林起伏，即将弥漫起来的夜色都龟缩在林荫里，橘红的洛阳斜映在天穹，蟒翱翔在其中，像是一汪合欢花海里的石子，正在横冲直撞，激荡云浪。沈泽川平静地说， 能看见来日，来日此州就是衔接离北商道的纽扣，我们往西南方开辟直通河州的马道，尽头终止在河州的泊口，这样下马上船，所有商货半月就能到达永仪港。西家的船队可以内接风物，外通珍奇，被腾空的银仓迟早有一日会再次填满。我不心疼那些钱的去向，我们还会有更多。此州还在敦端两州的背后，他们做了中波的门，日后想要粮货通达，就只能与此州和睦相处。 敦端两州收复回来以后，势必要加强防御，守备军的重建迫在眉睫，你得精挑细选，让信得过担得起的人前去坐镇，但是有能者未必肯甘于人下，到时候。 萧池也转过身指向离北的方向， 到时候我就在东北两马道的东南方新建一个铁骑营，他们敢乱搞，你就吹声口哨，我便带着人直驱过去。 沈泽川笑起来轻声说， 此州对于你我而言太重要了，这座城不能让给任何人。周贵是个好官，但他不适合做一州州府，在这群狼环伺间，仅凭一腔热忱救不了人。 我们缺人。 萧赤也在离开雷长明的旧营地起就在考虑这件事情，如果以磁州为两个人的起始点，那么随着这个版图的扩增，他们会越来越吃力，这种吃力是指没有能够理事的左膀右臂，若是乔天涯或是陈阳还在身边，那么今日磁州的险情未必会出现，但现在还不明显的立场也会逐渐露出矛盾。 周贵适合做六州都粮官，他的爱民之心就是根本，这样的人出巡督察时绝不会放任官商勾结，可是他又太讲仁义，不会也不敢下手严惩，所以他镇不住地方恶徒。孔岭来到他身边，正是对他性格有所估量，来帮助周贵斩断杂枝，利落行事。 沈泽川不急不徐， 他们俩人如果能够继续齐心协力，那么来日就还有作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